经典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听众朋友，长书天地节目从今天开始为您播出小说古玩生死局，下面请听第一讲。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，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，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，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，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这是1997年的秋天，香港回归刚满百天。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，但即便在这座城市待了那么久，我对这里依然不够了解。就像南京自古有春牛首秋栖霞的俗语，我却从未去过那驰名天下的栖霞山。我缩着个脖子走在马路上，阵阵寒风还是往我衣服里面灌，整个人就像开了一辆敞篷车一样。哎呀，我有些后悔穿上了那件在箱底压了十几年的中山装，一边怪自己没长得高大一些好撑起这衣服，一边想着酒店门口那块衣冠不整恕不接待的破牌子。哼，不过只要想到马上就要成交一笔大买卖了，心中就好像有一团火熊熊燃烧起来。我姓胡，从小没爹没妈，在孤儿院里长大的，嗨，也不知道是哪个不开眼的给我取的名字，居然叫胡闹。都说人如其名，我就顶着这倒霉名字活了28年，果然就没个正形。我所做的事儿吧，说好听点叫倒腾古董，说难听点，嘿，就是贩卖假货。古董这个行当，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沉寂着，尤其是60、70年代那会儿，不少好东西都没能逃过灭顶之灾啊。直到改革开放后，古董事业才慢慢复苏，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，于是这群人便迅速推动了古董事业的发展。不过呢，真正的古玩却不是随便就能玩的，这里面的水非常深，真好这口的人少，凑热闹的人多。外行人可能不清楚，但内行却是心知肚明。甭管是摆摊的还是开店的，食品酒宴，想找真货难，想找值钱的真货更是有如万里淘沙。所谓赝品，就是假货，行内俗称瞎货，有些地方呢也叫新假生，意思就是东西年份不够，以新充旧。听着好像很简单，实际上这里面却是大有文章。跟别的行业可不一样，古董行业里那些个能造假做旧的人可都是受人尊敬的，因为这是手底下才能见真章的功夫货。路边摆摊的农民啊，拿几件破铜烂铁说是刚从地底下挖出来的，那种是最上不得台面的，专骗完全不懂的老百姓。 我们古董行业最不耻的就是这种人，因为他们纯粹就是骗子，只会利用人们的无知和贪心。那些只是糊上了一层泥的东西，连称为赝品都不配。所以很多有心的行内人，如果遇到这种骗局，都会上去拆穿一下，这也算是为了维护古董业的名声了。赝品不是到处都能看见的，尤其是一些能以假乱真让人迷了眼的上等赝品，基本都在古玩市场里。这当中最有名的，那当属北京的潘家园和琉璃厂了，洛阳的陆泽，上海的城隍庙，当然还有我们南京的夫子庙和朝天宫，那也都是闻名遐迩的古玩市场。经常会去古玩市场淘换的，那都是多少懂一点的人，要不然他也没这底气啊。这些人希望能在无数商品中慧眼识珠，以便宜的价格买到值钱的东西，这叫捡漏。但是这漏可没那么好捡，往往以为捡漏了，却都是被赝品忽悠了还浑然不知呢。这种上当专业术语叫打眼。有赝品，那自然就会有制造和贩卖赝品的人。在如今的中国古董市场，这已经是一条十分成熟的产业链了。不过呢，我可跟他们不一样，我这个人喜欢单干，货是我自己仿的，也是我自己卖的，而且我一不卖给老百姓，二不卖给收藏家，我的目标呢就是暴发户和外国人。像我这样的人不多，但是我们通常不屑于小打小闹，干的都是大买卖。正所谓三年不开张，开张迟三年。不知道从何时起，老外都喜欢来中国买古董了，兴许是八国联军那会儿养起来的臭毛病了。其实古玩市场基本上是见老外就骗的，这都不骗天理难容啊。但是时间一久，老外们也都学乖了，知道那种地方去不得，于是呢就出现了一类人。这类人他们专门给老外物色好货，然后再牵线搭桥。像这类中间人被称为拉欠儿，啊，两头拿佣金的，一般卖方三个点，买方两个点，所以也叫乘三破二。不过专做老外的洋拉欠儿，买方收的会高一点，那是毕竟老外都有钱呢。今天我要去见一个日本佬，是一个叫老九的洋拉欠儿给我介绍的。听老九说，这个日本人很有来头，好像是日本一个什么大财团的继承人，特别喜欢中国古董，只要东西正，价钱完全不是问题。哼，所以我这次就特意好好准备了一下。这个日本人住的地方是南京的地标性建筑金陵饭店，它也是南京的第一高楼。这个地方对普通南京人来说呀，始终是一个望尘莫及的高档场所。上一次我就是因为穿得不得体，直接就被门童给我挡住了。这次我都穿着中山装了，他要是再敢拦我，我非得跟他急。万幸这次的门童跟上回那不一样，不是一个人，没拦我。我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厅。突然我听到身后有人阴阳怪气的大声道，哎，我说这年头是谁都能进来了是吗？服务员呢？懂不懂规矩啊？什么阿猫阿狗都往里面放。我忍不住回头看了看，那个脖子上戴着条狗链一般粗的金项链的胖子正朝我走过来。别看他穿着笔挺的西装，但油光锃亮的大秃脑袋还是让人感到恶心。我心中不禁暗骂一句倒霉，表面上却还装的一副笑脸迎了上去。哟，这不是峰哥吗？这么巧啊。这个人姓峰，三横一竖，外号叫疯子。以前啊他是一个黑道打手， 得势之后呢，也不知怎么的就开始做起古董买卖来了。因为有黑道背景，为人又心狠手辣，所以大家都忌他三分。据说前几年朝天宫有个小铺子，老板有一件祖传的青铜器，让这位峰哥知道之后强行要买下来啊。那老板死活不肯，可没成想第二天一早，这老板就接到一通电话，说他上技校的儿子让人打成重伤进了医院。老板前脚刚到医院，看见躺在床上不省人事的儿子，后脚就有几个流氓来了，还带了一张借条，说是他儿子找他们借了20万元高利贷，那上面还有他儿子摁的手印儿。这下老板彻底傻了，明知道这是峰哥安排的，可是也无可奈何呀。为了一家老小的性命，只得把那祖传的青铜器拿出来抵债了。像这种事儿啊，只不过是冰山一角。峰哥这人就是金陵古董界的一霸，除了几个有势力有后台的大铺子之外，谁见着他都得躲着走。得，可偏偏今天我就碰上了，还躲不掉，因为他刚才那冷嘲热讽的话就是在说我呀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。 果不其然，姓封的走到我面前，骂了两句娘之后，突然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那力道大得我差点站不稳。 胡闹，你小子来这儿干嘛呢？啊，瞧嘛，你那穷憋样，是你该来的地方吗？ 我整个人往后缩了缩，笑道：“峰哥说的是，我过来办点小事，办完了就走。”说着我转身就走。 哎，站住， 姓封的一伸手一把掐住了我的后脖梗，我顿时动弹不得。 这么急着走干嘛呀？啊，封哥还没跟你聊完呢，是不是？ 我看看封哥那一个顶我俩的身躯，再看看他身后两个一脸痞气的跟班，只能讪笑道：封哥，您说啊，我听着呢。 我说，胡闹啊，我听说你最近得了一样宝贝，还打算卖给小日本。 我一惊，他怎么知道的？这事儿我很小心，没有走漏任何风声啊。 嗨，峰哥，这种小道消息您可千万别信啊，我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宝贝呢？ 制假和卖假不一样，专业做高仿的手艺人名声和本事都要显露在外，这样才会有人来找你私人定制啊。定制的东西那价钱往往要贵很多，而且大多数做高仿的都不会问你买了这东西要来干什么，可兜售赝品的那都得藏着掖着，假的都得说是真的，卖假者要装的和普通的古董贩子一样啊，如果都知道你是个卖假货的，那你也混不下去了，谁还找你买东西啊？尤其像我这种自产自销的，一句真话都不能告诉别人，江湖险恶，谁都不能信，古董行业就是这么一个江湖。我是想了又想，大概即知道姓封的是从哪儿听来的消息了，看来今天在这里也不是什么偶遇，这家伙明摆就是冲着我来的。峰哥见我不承认，这脸色顿时可就阴沉下来了。 嘿，我说胡闹，你没爹没妈，孤家寡人一个，你说哪天你要是人间蒸发了，你才会有人找你吗？啊？ 这是一句威胁，而且绝对不是随口说说的。紧接着姓封的又说了，这一次语气缓和了不少。 你啊，得仔细想想，是不是？你说为了一件东西连命搭上，哎，不值，对不对？你要听哥哥的，不如把你那东西拿出来让我瞧瞧，如果看不上拉倒，那要看上了， 我就跟那小日本我们公平竞价，看怎么样。这疯子果然是混黑道出身的呀，一个人三言两语就把红脸白脸都唱了。要不是听过他太多出尔反尔的事，我差点我就信了。此刻我把心一横，张开双臂大声说，峰哥，我是真没有您说的什么东西，您再怎么逼我我也拿不出来，你要实在不信你就搜吧。见我这样，峰哥一愣，他显然是没想到我居然跟他来这招啊。因为我这番话声音很大，大堂里很多人都盯着我们这边了，我赌的就是峰哥不敢在这个地方造次。果然有个女服务员朝我们走过来了，微笑着问道，几位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峰哥顿时很不愉快，冲那服务员甩甩手道，哎，滚开。女服务员的脸上没有任何不悦，转过头微笑着问我，先生请问有什么能帮您的吗？峰哥扭头冲服务员吼道，老子们叫你滚，你听不懂人话呀你。没成想对方毫不畏惧，居然不卑不亢地说道，这位先生，我们酒店入住了很多政要名流和外籍友人，您这样的言论似乎不太妥当吧。我不禁又是惊讶又是佩服啊，这现如今一个服务员都居然敢这么牛了，看来这南京第一饭店果然不是吃素的。我心中一喜，因为看见几个穿着黑色西装人高马大的保安人员围了过来，那个女服务员使了个眼色，几个黑衣人便一伸手道，几位请不要在这里闹事。峰哥这个人混了这么多年的黑道，他也知道耍横那也得看场合，现在这个情况他再横也横不过人酒店，便瞪了那个女服务员一眼，然后指着我道，我说胡闹，今天算你小子运气好啊，不过这事儿我跟你没完，你给我记着，以后走夜路的时候啊，妈给我小心点儿。等峰哥带着人走出了酒店，我才敢朝他呸了一口，心里把他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个遍。我刚跟那女服务员道谢，他就冲我微微一笑道，您是胡先生吧？啊，我，哎，你认识我？是福田先生特意交代的，说等您来了之后直接请您到他的房间去。我一听顿时明白了，他说的福田先生就是这次要和我做买卖的那个日本人。原来这服务员上来解围全是那小日本吩咐的呀。我整了整衣服点点头道，啊，那麻烦你带我过去吧。 您请这边走，福田先生住的是豪华商务套房，有电梯直达。 我跟着服务员上了电梯，直接来到商务套房的楼层。作为南京第一的金陵饭店，这样一间豪华商务套房一晚上的价格，那大概是一个普通人两个月的工资啊。而在其之上更有一间总统套房。服务员把我带到房门口之后就走了。我敲了敲门，过了一会儿门一开，我一眼就看见了老九那张倒霉面孔。 哎呦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人福田先生都生气了，他们日本人最注重守时了。 老九一见我立马松了一口气，接着他还就埋怨起来了。我指着他的鼻子怒骂道，他生气我他妈生气了，还有你小子，你们懂不懂规矩啊？居然把我的事情告诉姓风的。我跟你说，这笔账我回头再找你算。说完我就朝里面走去了。老九一听我这番控诉，那态度立马变了，跟在我屁股后头小声陪着笑，哎呦，胡哥胡哥啊，我那天我喝大了，我不小心说漏嘴的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，哎，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啊，买卖重要，买卖重要啊。我懒得搭理他，只是心里头已经决定回头我得扣他点佣金，毕竟是他坏了规矩在先。这间豪华商务套房很大，进门之后是一个走道， 走到顶头才是客厅啊。看到客厅沙发上正坐着的两个人，我顿时一愣，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。客厅沙发上的一男一女我都认识，男的就是那个姓福田的日本人，上次我们是在酒店外见的面。至于那个年轻女人，则是一家拍卖公司的古董鉴定师。两年前我仿的一件原青花月梅文瓶，就是让这个女人给识破的。不过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几亿其主了，所以我认识她，她却不知道我。没想到这小日本居然把她给找来了，哼，显然是对我还不信任啊。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梳着大背头的福田站了起来，但是他可不是来欢迎我的，而是用不太标准的中文严肃地说道， 胡桑，你迟到了。 尽管我很讨厌日本人吧，但是做买卖讲究以和为贵，便笑道，福田先生，我们中国呀有句古话叫好饭不怕晚，好酒不怕陈，你来晚了呢确实很抱歉，但是你要的是东西，不是我的态度，不是？福田思索了一下，大概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就点了点头，然后向我介绍道， 胡桑，这位是古董鉴定方面的专家卢苏新小姐，和我是故交，曾经帮过我好几次。 一袭白衣的陆素心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，嫣然一笑道， 胡先生久仰大名了。 我礼节性地笑了笑，嗨，哪来什么大名啊，怎肯让陆小姐久仰呢。陆素心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， 两年前我曾为一个客人鉴定过一件元代青花月梅文瓶，我听人说这件宝贝最初就是从胡先生手中纳入的呀。 纳就是买的意思，这小日本听得懂，马上两眼放光， 哦，这可是个好东西啊，不知道现在在哪里。 陆素心慢悠悠地说道， 哼，被那位客人不小心失手打碎了。 福田顿时一脸痛心地连连叹气， 哎，可惜可惜啊。 然后他又扭过头来问我， 胡桑，这样的宝贝你是从哪里得来的？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，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，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，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，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。真假佛灯，赝品走私，机关算尽，江湖险恶，在黑吃黑、局中局的背后，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。而在这阴谋之中，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。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作者施浩，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编辑张璐。 胡闹拿出了一枚翡翠玉镯，他号称这玉镯是慈禧戴过的，这个玉镯能否经得起陆素心的一番鉴定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明代大报恩寺琉璃佛灯重新现世，却有意外被盗，而在搜寻过程中居然又出现了另一盏佛灯，孰真孰假？年轻气盛的业内小贩，和蔼可亲的古董界大腕儿，美丽智慧的女鉴定师，号称故人之后的中年男子，一干人物悉数粉墨登场。人性复杂沉浮，小人物的身世之谜竟掀起了